你跟我说实话，就你安排好的这盘棋，像我这种蒙在鼓里的傻逼有多少？ 耿伟在郭林拿着口供卷出了审讯室的时候一把拦住他。郭林就知道这人一定会来找麻烦。 我谁都没告诉。 你少来，沈队你也没说。 没说，我当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省得再搞砸了。 没把握？没把握你搞出这么大动静？我操，我简直服了你了。如果赵东不出来，你这笔烂账到底准备怎么算啊？难不成真要被个纪律处分？ 真逼不出来，我最多是把毒品交出来，把当天的事情解释清楚。上头追得紧，就是为了这包毒品，不至于真的要把我连降三级的。 那黑狗和黑二到底是谁杀的？ 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肯定不是乔家。 你怎么知道？ 谁杀了人还会握着枪把自己搞晕在案发现场？你觉得那小子看起来像是这样的弱智吗？这事儿除非是脑子有水，不然谁都干不出来吧。 他这么一说，耿伟倒是也能接受，不过他就是觉得郭林跟乔家之间有点什么猫腻儿，但这人死活不松口，他也逼不出什么。想到这两天他还真的为郭林操心好几天，耿伟这口气就憋得胸闷，他一拳锤过去。 你给我记住，你欠我一顿饭。 行，回头你点地方，我掏钱。 郭林没多说什么谢谢之类的废话，对于他们这样的朋友，很多事儿都是心照不宣了。正好这个时候沈军叫的，大概是催赵栋的这份口供。郭林跟耿伟打了个招呼就进了沈军办公室，里头黄静依然还在，看见他进门冲他笑了一下。 我跟你们沈队申请了半天才允许我旁听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啊。 沈军接过郭林手上的口供，翻开一边看一边让郭林坐下。 行了，省点时间，你自己主动交代吧。 那天我追着黑狗到树林，就撞见了一起逃进去的黑二和乔家。黑二本来要对我下手，是乔家救了我一命，但是当时枪走火崩了黑二，我准备叫支援的时候被人打晕了，醒过来才知道黑狗和黑二都已经死了。 那赵栋的事是什么情况？ 后来我回了局里，了解完具体的情况，就想着黑狗和黑二不可能是乔家杀的，他杀完人完全可以跑掉，没有理由被抓个现行的。之前一直怀疑警队内部有问题，我就想可能当时打晕我杀了黑狗和黑二的应该是同一拨人，十有八九是黑狗背后的那个大东家。他不杀乔家应该是为了毒品的下落，我干脆将计就计，让乔家闭嘴，死扛着什么也别说，这样对方憋不住可能就会露出马脚，派人来逼问乔家。 那你凭什么认为黑狗不是乔家杀的？ 他从头到尾所有动作都在我的视线之下，我被打晕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出手。 那毒品的下落乔家告诉你了？ 嗯，我后来已经取回来了。 不是仗着这包毒品在手上，他也没这么大的胆子把沈军他们都忽悠一通，也亏了这个头从头到尾都很信任他。沈军皱了皱眉， 那你跟乔家谈的是什么条件？ 他就是那个黑狗的跟班，抓不抓意义都不大，我当时跟他说只要毒品的下落他说出来，抓到内鬼我们这一次就暂时放过他。 哼，你倒是会做主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队长吗？ 郭林从做了这个打算就知道事后逃不掉这顿骂，但是当时他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，不这么做乔家的事情没这么容易解决，沈军也不好跟上头交代。但是不可否认，办法确实是有点冒险，所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沈军的怒吼他没敢反驳半句。最后眼看祖宗十八代都要被沈军问候完了，黄静在旁边打了个圆场。 行了行了，总归是人抓着了，毒品也找到了，有功无过，你这下请辞报告可以改成申公表了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 屁话，今天就要下来人调查他了，这回让我怎么交代？ 黄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 打发打发不就回去了？ 要不你干脆下个调令，人我直接带走。 你少跟着掺和！ 不爽地瞪了黄静一眼，沈军就算气疯了，也不可能让人趁火打劫。他让郭林今天下班之前必须给他报告，然后吼了一句： 趁我动手揍你之前，赶紧滚！ 郭林半秒钟没耽搁，伸手很快地闪出办公室。一日后，黄静也回了云南。沈军把郭林的报告加工了一下，直接扔给上头做交代。平不平工的还不好说，不过能抓了陈玄，收拾了黑狗跟黑二这俩兄弟，郭林一夜之间声名大噪是真的。乔家也被放了出来，他的胳膊幸亏及时做了救治，虽然是疼得够呛，但好歹没造成什么永久性损伤。郭林没有特地去跟他打招呼，不过让乔简给乔家打了通电话，打算晚上一起吃个饭。所以在从警察局里被放出的几个小时之后，乔家就坐在郭林宿舍的沙发上，闻着从厨房里传出的油烟味，看着对面自己的亲弟弟，觉得脸上有抽筋的征兆。 你为什么跑这儿来了？ 他这是正式混成警方家属了，为什么他乔家的亲弟弟要靠个警察来养啊？乔简手边还有作业没做完，他没抬头。 林哥说这边比较安全。 那你干嘛不跟我说一声？ 林哥说他会告诉你的。 乔简说到一半抬起头。 林哥没说？ 他说个屁！ 乔家一肚子火，他扬高声音吼了一句： 警察拐带就不算犯法了是不是？你把我管理的还不够，竟然还把我弟弟弄到这里非法禁锢。 厨房那边回答他的只有炒菜的炝锅声，都过了五六分钟才听见郭林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： 法盲就别嚷嚷这么大声啊，乔简是自愿住在这里的。 说完他端着一盘菜出来。宿舍地方不大，他平时一个人住也没那么讲究，所以吃饭的饭桌也就是客厅的茶几。乔家五官扭曲地看着郭林泰然自若地系着条围裙，忙里忙外瞪着眼前不断增加的饭菜，满心都想吐槽，但是不知道从何吐起。他一个小混混为什么要跑到警察宿舍来吃家常菜呀？郭林忙活完，乔简也差不多写完作业了，他熟门熟路地拉着乔家去洗手，在乔家打算点烟的时候，竟然伸手把他烟给掐了。 哥，林哥不喜欢浴室有烟味儿，一会儿你去阳台抽吧。 乔家眼睛瞪得快要掉出来了。 我操，这他妈还是我的弟弟吗？不就是短短几天吗，我这顶大哥绿帽子就从头罩到脚了。 拢着一层不爽的阴沉的吃完了晚饭，乔家迫不及待要走人，却被郭林拦住了。 你那个地方没水没电，等明天你去缴费之后再让乔简回去，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窝一夜。 为什么会没水没电？ 欠费被停了，我这两天不让乔简出去就没讲。 明明乔家才是做哥哥的，但是似乎生活上乔简的规划性还比这个做哥的强一点。他那天去乔家家里的时候，乔简就是点着蜡烛看的书，说是水电都停了。家里的钱八成之前都给他付医药费了，平时放钱的地方他都找了一遍也没找到余钱，就那么将就了。所以郭林二话不说就把人领了回来，一是出于安全考虑，二是看着乔简一个人在那边窝着，他也不太舒坦，